第二集。 临江药业，人事部的女职员在查看了公司系统之后，抬头告诉孟昭说：“ 哦，范欣欣今天请假了。” 知道她去做什么了吗？ 好像是生病去医院了，具体的她也没说。 那给我一下她家住址吧。 在那个人往便笺纸上誊写地址的时候，孟昭闲聊似的问：“ 范欣欣在你们这工作多少年了？”“ 她一毕业就来了，算起来也有三四年了吧。”“ 校招进来的？”“ 好像不是，我想想啊。” 那个人停了笔，想了一会儿才说：“ 虽然是跟校招的那批同时进来的，但他应该是通过社招渠道进来的，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”“ 近五年的社招条件能给我看一下吗？”“ 啊，没问题，稍等我给您找一下。” 孟昭长得好，虽然看上去不苟言笑，但是单单往那儿一杵就能够比其他人多获得一些情报。帅哥嘛，总归是让人有多聊两句的兴趣的。那个人撕下便笺纸递给了孟昭，又打印了一份招聘条件递给孟昭：“ 哎，地址给您。” 孟昭接过那张纸，问起了临江药业的老总：“ 对了，任总在吗？能找人帮我引荐一下吗？”“ 任总，您说的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？”“ 任海。”“ 啊，任总现在很少来公司了，现在都是他儿子在管理公司的事务。您需要的话，我打电话问一下他秘书，看看他现在有没有时间。”“ 先不用了。”十年前任海的儿子才20出头，应该还在上大学，对于这起校园霸凌案，他很有可能知之甚少，还是得找到任海本人才行。 孟昭收了那张地址条，对前台道了谢，打算先去找一趟范欣欣。从临江药业离开之后，孟昭开上车，带着程韵径直去了范欣欣的家。在看过范欣欣的各种资料之后，孟昭几乎可以断定，这个范欣欣不太可能是当年霸凌小团伙的主导者，因为他没那么大的能量。 不管是主导一整个班霸凌赵彤、逼死赵彤，还是后续平息舆论影响、解决法律案件、销毁法庭记录，都不像是范欣欣能做出来的事。如果范欣欣真有这么大能耐，不至于在临江药业工作4年还是人事部门的基层员工。 站在范欣欣的家门口，程韵抬手敲了敲门，孟昭则倚着旁边那面墙看那沓资料。从猫眼里头看，只能看见程韵站在门前，范欣欣开了门问：“ 你找谁？” 程韵用自来熟的语气说：“ 哎，你在家呀？你同事说你去医院了。”“ 啊，我刚回来。你是？” 范欣欣有些疑惑。程韵亮了一下证件：“ 警察，能进去坐坐吗？” 大抵是因为面对着程韵这样一个看上去明媚的小姑娘，范欣欣放低了警惕，把门开大了点，在看到靠墙的位置还站着一个身量挺拔的年轻男人的时候，他显然愣了一下。孟昭把手里的资料卷起来，站直了看了一眼范欣欣，然后就跟在程韵的后头迈进了玄关。走进客厅，孟昭注意到范欣欣的茶几上放着一个袋子，上头印着本市三甲医院的名字。他俯下身用手指扒拉了一下，看了看里面装的几盒药，其中一个药瓶上写着阿米替林，跟赵云华家里发现的那瓶过期药一样。孟昭放下了那瓶药，问：“ 周衍被人勒死了，对你来说这几天也不好过吧？”“ 毕竟是曾经的同学。” 范欣欣抬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，有些不自然地说：“ 啊，那个，你们随便坐吧。” 孟昭坐到沙发上，语气还算温和，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很直接。“ 那跟赵彤高考前自杀相比，哪个更不好过？” 范欣欣没应声，刚一坐下来，他的手指就把衣角紧紧地攥住了。程韵在一旁唱红脸：“ 哎，别紧张，我们就是来问一下当年你们班里的情况。范小姐，你应该看新闻了，周衍已经确定是被赵彤的母亲勒死的， 这是一起报复性的杀人事件，所以为了还原整件事情的全貌，我们想找当年班里的同学问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啊，范小姐，你回忆一下，当时周衍有没有参与霸凌赵彤？ 没有吧。 范欣欣又捋了一下头发。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 啊，这样没关系。那范小姐，麻烦你再回忆一下，当时参与霸凌赵彤的同学都有哪些呢？ 我真的记不清了，不然你们去问问别人吧。 程韵把打印出来的照片放到了范欣欣的面前。 嗯，那这张照片你知道是谁拍的吗？ 孟昭盯着范欣欣观察，他发现在看到那张照片的一瞬间，范欣欣的眼神里透出了些许畏惧。 范小姐，能想起来吗？据我们了解，你当时就站在楼顶的天台，亲眼目睹了赵彤的自杀。跟你一起的都有哪些人？这么重要的事情不会全都忘了吧？ 范欣欣的眼神避开那张照片，他摇了几下头说， 我真的不记得了，对不起，麻烦你们去问问其他人吧，我要去上班了。 范欣欣说完就站起了身，似乎在下逐客令。程韵转过头看孟昭，虽然范欣欣什么信息也不肯透露，但是慌乱之下他却没有否认自己当时就在赵彤自杀的现场。也就是说，范欣欣他知道真相，他在替某个人隐瞒真相。孟昭抬手往下压了一下，示意范欣欣坐下来。 别着急，记不清楚没关系，我们再问你点能记清楚的。 孟昭把那沓资料展平了，抽出最上面的一页放到了范欣欣的面前。孟昭说， 范欣欣高中三年平均成绩排名在全校的前 20%， 但是高考的成绩却在年级排名倒数，能问下原因吗？ 范欣欣的态度开始变得不配合。 考砸了还能有什么原因？ 考砸了不稀奇，但考得这么烂也没有选择复读，而是去了本市一家民办学院，毕业后还能立刻找到一份大公司的好工作，还是挺稀奇的。 孟昭抽出下面的纸推到了范欣欣的面前。 这是你毕业那年临江药业的招聘条件，校招的基础条件是211学校起步，你这个岗位的社招条件需要有2年的相关工作经验，而你一毕业在没有任何工作经验、专业也不对口的情况下，就通过社招渠道进了临江药业的人事部门。我能请问一下范小姐，到底是怎么应聘上这个职位的吗？ 我家亲戚给我介绍的。 什么亲戚？ 孟昭抽出第三张纸推到了范欣欣面前。 相关资料我也查过了，没找到你有这么大能耐的亲戚，可能是我的疏漏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去查证一下。 你们这么逼我有意义吗？ 范欣欣忽然情绪失控，拔高了音量。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赵彤也不是我逼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孟昭的脾气算不上多好，但是这会儿他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。 可能现在就算把逼死赵彤的那几个人聚齐了，所有人也都会跟你一样，坚定地认为逼死赵彤的人不是自己。集体犯罪吗？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无辜的，但是如果一个人从这件事里得到了好处却还这么认为，那可真是有点无耻了。 孟昭把那几张资料收过来，抬眼看了看范欣欣。 让我猜一下，虽然当时赵彤的母亲把你们告上了法庭，但是真正的主使并不在被告名单之内，为了隐瞒这个人的身份，你们几个接受了他提出的丰厚条件。这案子的开庭时间是7月18日，当时已经能查到高考分数和相应的分数线，你考砸了，所以他们给你提出的好处是，不管你考上了哪所野鸡学校，他们都会在你毕业之后给你提供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，条件是这辈子你都要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。我猜的对不对？如果你实在不配合调查，我们也没办法对你实行强制措施，但是 孟昭捏着那沓资料站起来走进范欣欣，他压低了声音说， 范小姐，这些年人血馒头你吃得开心吗？赵彤死后你睡得安稳吗？看到周衍被勒死，有没有想到下一个人可能会轮到你？ 听到这话，范欣欣猛地抬头看向了孟昭。 对于这场霸凌的主导者来说，他只需要轻轻松松地给你们提供一份好工作，就能让你们帮他背着这起血债，而他自己说不定现在正清清白白地平步青云呢，你觉得公平吗？ 说完，孟昭捏着一张名片递给了范欣欣。 那需要我们提供帮助，或者想通了要给我们提供线索的话，随时联系。 一直到孟昭和程韵离开，范欣欣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。关门之前，孟昭看了她一眼，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此刻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肩膀微微的抖动，无声的哭了。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。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